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在追求幸福、实现个人理想的成长道路上，如何选择，如何奋斗，如何被爱与去爱，这是著名作家王海玲一直执着的写作命题。请收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成长》，作者王海玲，演播田洪涛。 王建凡想，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呢，化冻也得需要时间的，明天再说，一口吃不成胖子。宋启良不让走，跟他拉拉扯扯，他呢就跟人家胡说八道，哎，咱的训练方法不行啊，知道国家队都怎么练吗？后面有狗跟着追，追上了咬，所以跑得快。宋启良说，瞎说，还后面跟着狗追，你咋不说跟着老虎追呀？那跑得更快。对，不错，要是后面跟着老虎肯定会跑得更快呀。人在紧急关头，肾上腺素会超水平分泌，而肾上腺素是人体机能。宋启良赶紧打断他，要不他能从肾上腺素说到太阳系上去。那你说怎么才能让你的肾上腺素超水平分泌啊？先声明啊，我可没办法给你弄老虎来，狗都做不到。王建凡明白宋启良打谱不放他了，但要真让他这样一遍遍的跑，一跑半天，累在其次，实在是枯燥啊。哎，突然他眼睛一亮，看到了从操场边走过来的鹏飞，笑吟吟的对宋启良晃了晃脑袋，哼，狗来了，当即冲鹏飞招手。有鹏飞陪练，王建凡的成绩果然提高了 0.2 秒，还是在刚跑完一个100米之后。王建凡与宋启良对笑，一个笑的是意味深长，一个笑的不能自已。鹏飞看出了蹊跷，追问后得知原委，不动声色问王建凡，那照你的逻辑，现在要是有只老虎，你会跑得更快？嘿，估计能破世界纪录。鹏飞向他背后示意，喏，老虎来了。徐东福来了，王建藩看清来人，又高兴又害怕。高兴的是他牺牲休息时间训练让徐东福看到，算是没白牺牲。害怕的是如果徐东福现场检验，他过不了关。徐东福果然提出现场检验，他亲自掐表，13秒3，肾上腺素一说绝非虚妄啊。徐东福的存在令王建凡一下子又提高了 0.4 秒。徐东福却不满意，考试在即还这个成绩怎么可以呀？王建凡为自己辩解，哎呀，刚全力跑完2个100米，体力消耗太大。徐东福问清他刚才那两次的成绩，哼，你根本就没有达过标吗？ 跟体力消耗大有什么关系啊？王建凡进一步的辩解，队长，您的到来对我的肾上腺意识到不妥，改口了，我的意思是说啊，对我的精神有明显的激励作用。我想啊，如果我不是刚刚跑过2个100米，刚才这次应该能够达标。你想根据什么想啊？如果你过硬，连着跑个300米根本就不是问题。哎呦，队长队长，我说的不是连着跑300米，是连着跑3个100米。徐东福不再说话，衣服一脱，朝地上一扔，秒表给了宋启良，给我掐表。第一个100米12.1秒，第二个12.3秒，第三个12.2秒。事实胜于雄辩，徐东福拾起地上的衣服走，走前对王建凡撂下一句，体能考核你必须过，谁不过你也得过。三个人目送徐东福远去。宋启良感慨，到底是野战军出来的，底子就是厚啊。王建凡补充，再加上还有我们这三条狗在旁边虎视眈眈，狗视眈眈。宋启良笑，鹏飞不笑，从始至终他没说没笑。王建凡好奇问他有何感想，鹏飞开口，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他大可不必为此得意。王建凡表示同意，就是，这是培养飞行员又不是运动员，差不多得了。鹏飞对王建凡的误读不做解释。熄灯的军号响起来了，宿舍楼一排排灯火通明的窗口应声整齐地按下去，仿佛如同一个开关控制着。校园静了，睡了，渐深渐酣，夜色渐浓渐淡，由深蓝到浅蓝。起床的军号声响起来了，酣睡的校园被唤醒，开始了新一天的勃勃生机。出操、就餐、上课、训练、就寝、紧急集合，军号声声，或委婉或庄严，或沉静或激越，将奔放的青春穿成一曲生动迷人的旋律。上课的军号声响了，学员们走进教室。这一节课是英语，教员发给每人一篇英语文章。麦克阿瑟在西点军校接受希尔维纳斯塞耶荣誉勋章时的致辞，题目是责任、荣誉与国家。麦克阿瑟时年82岁，两年后于1964年4月5日去世。这是这位五星上将一生中最后一次，也是最感人的一次讲演。教员做完了简单的说明，低头看花名册，点人起来读，点了宋启良。事先查过高考分数，宋启良英语分很高，这篇文章 有难度，宋启良就读了。第一句没读完，便被教员打断了。你说的，这是哪国英语啊？教室就笑到了一片。宋启良说的是中国陕西英语，不对照文字，哪国人都听不懂。但至少他能张得开口，他们县中学很多同学只会看写，不能听说，完全是哑巴英语。教员说，记住，对于你们，英语的听说比看写还重要，否则上了天，到了需要的时候，你怎么跟外军外国塔台沟通啊？王建凡，这也是高分学员，但愿这一个不是绣花枕头。王建凡应声站起，教员让他读第一段。嗯，王建凡说的是标准美式英语，虽然磕磕巴巴，不那么流利，但就是读母语文章头一次读，磕巴也在所难免。教员点头，让王建凡坐。动作、语调、眼神里流露出的不是满意，是爱意，喜爱之爱。罗天阳被点，把王建凡刚才念的那段翻成中文。罗天阳直译，影子对我来说很长，夜幕就在这。也是一句没完，便被打断了。不同的是，这次教员什么都没说，原本就没抱期望。该学员高考分很低，他不过想看看低到什么程度。学员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是飞行学院一大特点。他叫彭飞。彭飞起立，手执文章看着，慢慢地说，我的生命已近黄昏，暮色已经降临，我的风采和荣誉随着对昔日事业的憧憬带着余晖消失了。我尽力但突然的倾听，渴望听到军号吹奏起那迷人的旋律，听到远处战鼓急促敲击的动人节奏。我在梦幻中依稀又听到了大炮在轰鸣，听到了滑膛枪在鸣放，听到了战场上那陌生哀愁的呻吟。教室静默，学员们完全无从判断，看教员等权威评价。教员有一会儿没说话，然后问，你怎么会翻得这么好？这绝不是高中生的水平啊，专业翻译都做不到如此的准确及时，更重要的是精彩。翻译不光靠外语，到一定的层面是创作。这不是我翻的，彭飞回答。从前在家时，我看过这篇文章，翻译过来的，中文的，印象深刻，所以现在有英文对照着，能说个差不太多。教员微微点头，又问，你喜欢这篇文章？谈不上喜欢不喜欢，印象深刻。是什么使你印象深刻？军人对军队的热爱和对战场的复杂情愫。 下课之后，教员路过一队办公室，拐了进去，向徐东甫打听彭飞和王建凡。好老师对好学生的喜爱，堪比慈父爱子。打听的结果，彭飞目前暂不会被淘汰，王建凡悬。明后两天体能考核，一队会有一个到三个人不及格，有一个就是王建凡。英语教员痛心不已，他肯定过不了吗？可能性小，就是说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愿。那如果他体能考核差的不是太远，我们可用文化分为他争取？徐东甫就苦笑了，怎么争取啊？就他目前体能的成绩，他就是文化分科科满分都没用。英语教员恨恨出声啊，这个孩子怎么就不能努把劲儿呢？目前阶段的体能科目有什么难的呀？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只要肯吃苦就能办到啊。哼，他的问题就是怕吃苦，缺一点争强好胜的劲儿。英语教员默然了，在飞行学院，这一点足以致命。两天体能共同科目的考试结束了，接下来将是飞行专业的体能科目训练，传说中的旋梯、滚轮、地转，直至跳伞。晚饭后，夕阳的余晖将尖舞涂成了金色，操场上有不少利用休息时间进行训练的学员。王建凡两手插在裤兜里溜达着，看带着置身事外的洒脱轻松。他体能考核不及格，不及格者将被淘汰。罗天阳在双杠上苦练臂屈伸，上身只穿着背心儿，膀子上的汗粒儿在夕阳下闪亮。王建凡叫：“哎，罗天阳，你都量好了还练呢？按你的说法，优秀和量好效果是一样的，说一套做一套啊你。”罗天阳体能考核平均成绩为良，臂屈伸不及格。罗天阳双臂撑住双杠，笑着道：“你才知道啊，我这人从来都是说一套做一套，做的永远比说的好。”王建凡正想接着跟他贫两句，宋启良气喘吁吁地跑来，让他去队长办公室。王建凡神情霎时肃然，要通知了，他得走了。眼睛不期然的潮湿，自己都没想到这一刻的到来会让他伤感。一队体能考核如徐东甫所料，三个不及格，不及格中也有高低，王建凡最低。再三权衡并向大队力争，三个不及格者走两个，最差的王建凡留下了。不仅徐东甫和于建立，几乎所有文化教员为他的留下都说了话。王建凡逃过一劫，满怀感动，表决心一定努力。徐东甫警告他，不能三分钟热血，耐心地帮他分析问题。他成绩很差，但是问题不多，或者说只有一个问题，腿部力量欠缺，引体向上臂屈伸 这类靠上肢力量的项目他都过了。只要加强腿部力量，长跑、短跑、越野跑一通百通。给了他两个沙袋，让绑在腿上，从现在起沙袋不离腿，走、跑、跳、上楼、下楼、出操都不离腿，除了睡觉、洗澡。这马上要到睡觉的时间了，王建藩请示，明天开始绑行不行啊？徐东福皱了皱眉头，下步马上是飞行专业的体能科目训练，明天复明天，越等问题越攒越多，你就没明天了。王建凡只得当场把那俩颇有些分量的袋子绑在腿上，那走起路来真是不好受。次日，王建凡的腿与沙袋零距离接触了整整一天，沉啊累呀、啊、都想到了，没想到会痒。应该想到，大运动量时带着他们捂出痱子那是起码的呀。这种做法对增强腿部力量有没有用不能确定，副作用却已经确定了，鉴于此不能再用，不科学。本来是想请示之后再取下的，一念之差没请示。这一念是徐东福也是肉胎凡身，没长 X 光眼，能隔着裤子看到里面，能专门揪起他的裤腿检查，那概率也不大呀。全队100多学员呢，他没理由没精力单独对自己细腻啊。徐东福没长 X 光眼，也没揪起王建凡的裤腿看，却就是能知道沙袋在不在他裤子里的腿上，且在第一时间早晨出操前。王建凡回宿舍把沙袋绑上。王建凡阐述了不绑的理由，徐东福出人意料，再没发表任何意见，带队出操。彭飞默默地想，王建凡完了。 听众朋友，王海玲的长篇小说《成长》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此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演播田洪涛，录音师张笑音，责任编辑吕鲁波，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在追求幸福、实现个人理想的成长道路上，如何选择，如何奋斗，如何被爱与去爱，这是著名作家王海玲一直执着的写作命题。请收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成长》，作者王海玲，演播田洪涛。 一架舷梯，学员们分两侧面对舷梯而立，教员站舷梯一侧。舷梯顾名思义，旋转的梯子。前一段的科目是耐力和力量的训练，现在的科目是抗眩晕训练，专门针对飞行员的训练。知道为什么要进行抗眩晕的训练吗？学生们齐答：知道。教员说：你们不知道，或者说只是理论上的知道。飞行员为摆脱敌机跟踪，或者你对目标物进行攻击，需要驾驶飞机大坡度旋转、倒转、翻转、急上升转弯、俯冲、跃升、横滚、连续翻滚。这是常人做不到的，这时对人体的负荷要求非常高，最高可达9个G。这也是今天我们进行抗眩晕训练的目的。打旋梯的合格标准是一分钟内正反各20圈。提醒各位，刚开始做这种训练前，最好别吃东西，或者是少吃东西，否则你会变成一台旋转呕吐机。我来做一下示范。教员打旋梯，旋梯飞转，人梯合一，学员们看得眼花缭乱，心中砰砰直跳，有如小鹿乱撞，有佩服，更有忐忑不安、害怕、恐惧。教员只用44秒便完成了正反40圈的旋转，跳下来后神志清楚，言语条理。看到了吗？手抓紧，脚蹬住，通过自身力量使梯子旋起来。这不难，难在转完之后。转完之后你得仍能分清东西南北，跟没事人一样。练完了旋梯还要练滚轮，这所有的训练都是为了你平衡机能的稳定性。平衡机能稳定性不好的人，每旋转5圈平衡机能会下降 25%。 这样的话，你要在天上连续翻上10圈，就很有可能根本搞不清自己的脑袋是朝上还是朝下，因为天空和海洋的颜色都是蓝的。你会因丧失判断力、控制力从天上栽下来。一架飞机过亿，就算你不怕死，也没人会拿这么贵的东西让你栽着玩。一句话，抗眩晕这关过不了，别想上天。全体凛然。徐东福道，站在不引人注意的地方静看。今天是第一天抗眩晕训练，学员们的重要一关。前面十几个都还可以，至少打起来了，下来后呕吐的有不多，3个。该王建凡了， 站在悬梯上，手抓脚蹬，屏息运气，悬梯晃动稍大，他吓得松手就跳，结果一只脚被绊住，结结实实摔到地上，像个麻袋，膝盖骨与地面硬碰硬的撞击，疼得他一时不能呼吸。教员耐心地对他重复要领，让他不要怕，他看出他是害怕，告诉他没什么可怕的，手指要抓紧就 OK 了。王建凡鼓足勇气再次走进悬梯，两手抓住抓手，一只脚抬起，就要踏上悬梯的瞬间猛然缩回，教员，我不行，我抓不住，真的。他叫，教员愣住了，当教员几年了，还从来没碰到过这样的。徐东福走来对教员耳语，教员在耳语中渐渐回过神来，让下一个人上，王建凡得以离开悬梯归队，对徐东福充满感激。这功夫徐东福叫出宋启良，对他交代几句什么，宋启良跑步离去。宋启良按照徐东福的指示拿来了背包袋，用来帮王建凡把手脚绑缚在悬梯上，这样就不必害怕抓不住摔下来了。这方法历届学员都试过，万无一失。王建凡只得再上悬梯，没想摔下来的问题解决了，又出现了新问题。他站悬梯上头使劲地晃悠，始终头上脚下立那儿，打不起来。教员让他用力，说用力了，让再用点力，说已经用了全力了。徐东福走过来，抓住悬梯，用力一按，王建凡一声惨叫，被送成了头下脚上。徐东福一下一下用力，悬梯飞转，人梯合一，王建凡开始干呕，徐东福置若罔闻，王建凡呕吐物涌出，徐东福毫不手软，一下一下，动作机械，面无表情。鹏飞统统宋启良，让他替王建凡说说。宋启良装没感觉。悬梯飞转，学员们肃然，王建凡脸上眼泪鼻涕，胃内容物一塌糊涂。鹏飞再捅宋启良，用力的捅，让他不可能没感觉。宋启良扭脸询问的看鹏飞，改装傻了。鹏飞只得开口，王建凡不行了，你跟教员说说。声音很低，仍然被徐东福听到了。他一直在观察他们，他早就注意到了鹏飞的小动作。鹏飞，你说什么？鹏飞只好说，我跟班长说王建凡不大行了。 哼。 徐东福只哼了一声，手下一用力，随着头上脚下的王建凡再次给送成了脚上头下，其口中的呕吐物呈喷射状射出，就近的学员下意识躲闪，仍被见到了，队伍一阵低呼骚动。鹏飞又急切地说，我刚才还想跟班长说王建凡需要时间，这样下去对他来说不是训练，是折磨了。闻此徐东福住手，怒不可遏，他需要的不是时间，是勇气和毅力。说完准备继续，听得王建凡一声大叫，我不干了，我退学。徐东福当即转身走开，眼皮儿吧嗒着， 将心灵的窗户遮得严严实实。他不想当众流露感情，不想让学生看到他心痛。于建立回办公室，一推门，冒出一股子烟来，不消说徐东福在。他走过去，掐掉他的烟。少抽点烟能死人吗？徐东福答非所问。 王建凡留不住了。 停了一停。 还有彭飞。 彭飞怎么了？ 老问题，性格问题。 晚饭后，王建凡被允许躺在床上休息，剧烈呕吐惊吓使他全身绵软。彭飞坐在桌前，桌上摊着妈妈一周前的来信，一直没时间回，这会儿有时间了却下不了笔。信中妈妈的殷殷之情渗透字里行间，让他跟他说什么呢？报喜不报忧是基本原则，但要基于基本事实。上午徐东福的猝然离去，使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不是他过敏，很多同学都有同感。罗天阳还特地找来告诫他：冲动是魔鬼啊。宿舍静静的，难得晚饭后自由活动，同学们都出去了。王建凡破例没有看书，一直在看彭飞的背影。那背影一动不动。 彭飞，对不起啊。 将千言万语浓缩在这三个字里。这声含义复杂的对不起，令彭飞的心又往下沉了一沉，面上却格外要做出洒脱，头也不回，摆手：跟你没关，我早就看不惯他，这人就是个变态。 哪个人是变态？我吗？ 是徐东福。幽灵般的闪现，幽灵般的可怖。王建凡吓得赶紧闭上了眼睛。没听到彭飞回答，徐东福说： 那看来就是说的我了。说我变态，能不能给个理由啊？ 我的评价用词上有一些过分，我道歉。彭飞说： 这道歉我不接受。我不认为你的评价是用词过分的问题，而是根本就是错误的评价。背诵内务条令第二大条第二小条第五点，必须坚持继承和发扬我军优良传统，在管理教育中做到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这就是徐东福要求的第五点，背完就该打住，鬼使神差。彭飞没打住，继续背：官兵一致，尊干爱兵，发扬民主，依靠群众，严格要求，赏罚严明，说服教育，启发自觉，上级对下级要以说服教育为主，惩处为辅，严禁打骂体罚，侮辱人格。 呵，让背第五点你背这么多，为我背的吧？我倒想问一下，我犯哪条了？打骂了？体罚了？还是侮辱人格了？ 彭飞不说话。徐东福说： 你认为我今天对王建凡的做法是体罚，同时对他的人格也就形成了侮辱。 彭飞 仍然不说话。徐东福点着头，哼，看来是了。如果这样，这官司还真难打了。我认为那是训练，你认为那是体罚。请教个问题，我为什么要体罚他？说话。 根据经验，徐东福让你说话时，你必须说。 庞飞慢慢地说，可能是您嫌他的成绩拖了全队的后腿，您让他绑沙袋他也不照着做，还当众顶撞。 哼，他冒犯了我，我挟私报复，杀鸡给猴看。说话。 这人总是这么不懂分寸，不懂得适时给自己给对方留余地留台阶，非把人逼到悬崖边上别无选择，铤而走险。 庞飞只得说，尽量和缓地说， 队长，您把王建凡绑在悬梯上强行旋转，我想可能是因为您体会不到一个初上悬梯的人经受的那种难受和恐惧。 跟我来。 这是徐东福的回答。说完向外走。彭飞不明所以，只能跟他走。王建凡忙不迭地从床上爬起跟着走。彭飞为他仗义直言，他一味合眼闭嘴做缩头乌龟，良知不允许。徐东福出门径自走，直走到训练场悬梯那里。悬梯两架一组，不少学员在自发训练。徐东福到后，让学员腾出一架给他，说他想体会一下在悬梯上的难受和恐惧。上悬梯后又说，彭飞，要不要一块儿打？彭飞没明白，怎么个一块儿？徐东福解释，我在这家，你上那家，我打多少你打多少，反过来说也行，你打多少我打多少，一块儿打，共同体会。彭飞不知他要干什么，被动同意。徐东福又想起什么，罗天阳跑一趟，拿毛巾背包袋什么的帮彭飞绑上。彭飞说用不着，他白天训练就没绑。徐东福说，白天你做了几个，正反各十个，那是用不着绑。现在我建议你绑上是为你好，有个人比着，你又爱逞强，做不了硬做，万一手一松，后果不堪设想。先声明啊，这不是体罚，是出于你的安全考虑。作为队长，我出了问题我负责，你出了问题我也得负责。我可以为我负责，但不想为你负责。我出不了问题。这就是你最大的问题，自以为是。悬梯一转，所有旁观者立刻发现，徐东福绝非初上悬梯之人。围观学员们齐声计数，一、二、三、四。人陆续的拥来，越来越多，箍成了桶状，将两架悬梯围住，兴奋不已的看徐东福和彭飞打擂。悬梯飞转，人梯合一，彭飞恶心欲吐，极力的忍着。同学们的计数声在耳朵回响，42、43、45、40。 哇， 鹏飞的呕吐物由口鼻喷出，由于压得太厉害，喷得格外的猛，前排学员无一幸免，身上脸上星星点点，却没有引起骚动，相反一下子肃穆。徐东福飞转着大声道：“鹏飞，不行了就说。”鹏飞不说，转速明显的慢了。徐东福又叫：“宋启良，帮他打起来，他没劲儿了。”宋启良一丝不苟执行命令，先前呐喊助威起哄般的数数声变低变齐，含着对不可预知的未来的紧张期待。51 52 53，到后来数数声变成了个别人的小声自语：106 107 108。大多数人瞪眼闭嘴，全副精力集中看徐东福和鹏飞，前者一圈一圈旋转，匀速有力，有如机器；后者靠外力旋转，面色黄白，一声声的呕。王建凡在人群中惊慌失措，不停地念叨：“不行啊，这样会出事儿的，不行啊！”期望众人呼应，见没人呼应，就去求宋启良：“班长，你说说，让他们停吧。”话音刚落，鹏飞哇的一大口又喷浆出来，这次徐东福的脸上也沾光了些许，他竟能在旋梯飞转中腾出一只手将其抹去。王建凡实在看不下去了，这种做法违背科学呀，抗眩晕需要训练，更需要天赋。他叫起来：“队长，行了吧。”宋启良赶紧看徐东福，希望他下命令停。徐东福说：“我无所谓，问鹏飞。”鹏飞拼尽全力：“我也无所谓。”很想说的铿锵有力，做不到。徐东福说：“那就继续。”宋启良只能执行命令。王建凡眼泪汪汪，扭头挤出人群跑了。天色渐渐地黑下来，操场灯亮了，旋梯仍在飞转。 听众朋友，王海玲的长篇小说《成长》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此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演播田洪涛，录音师张笑音，责任编辑吕鲁波。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